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9月4号星期六，农历7月28。这几天北京微风和煦，云层清透，各种植物竞相绽放，整个城市呢都变成了高饱和度的色彩画卷。很多朋友会感觉没怎么热，这夏天就过去了，这几乎是华北地区人们对今年夏天的普遍感觉。从数据来看，今年的北京也的确度过了一个比较凉快的夏天。从小满至立秋的三个月中，本市平均气温只有25.7度，最高气温的平均值也只有30.8度，都低于近十年的同期水平，并且平均气温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值，可以用凉夏来形容。究其原因呢，主要是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形成了天然的空调。以常年9月9号的入秋时间来看，目前北京的夏天已经接近尾声，真正的秋天即将兑现。日温差增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服，千万别在换季的时候着凉感冒。今天节目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种在绿色生防领域经常用到的赤眼蜂，它对北京的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有很好的效果。今儿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说不同种类的有益小昆虫在农业统防统治工作中发挥的大作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北京市公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城市更新行动计划全文发布。今年第一批煤改电工程资金获批，全市已有3300多村、130万户实现清洁取暖。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桃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生态环境情况。北京市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反馈意见整改方案，8月31号正式对外公布。这个方案基于去年8月31号到9月3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对北京市开展第二轮环保督查后形成的反馈督查报告。整改方案指出，今年年底前督查整改任务和督查组移交的信访件办理工作要取得阶段性进展和成效。2025年底，北京力争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7.5%，森林覆盖率达到45%，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再上新的台阶。继续来关注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全文，8月31号发布，是2025年城市更新规划的阶段性目标。计划提出，到2025年要完成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10000户申请式退租和6000户修缮任务，力争完成全市2000年底前建成需改造的1.6亿平方米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重点推进本市500万平方米抗震节能综合改造任务、3100万平方米节能改造任务以及群众改造意愿强烈的改造项目，配合做好6000万平方米中央单位在京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实施100万平方米危旧楼房改建和简易楼腾退改造，基本完成134个在途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30000户改造任务。老旧楼宇和传统商圈的改造方面，计划也提出，到2025年重点推动500万平方米左右低效老旧楼宇改造升级，完成22个传统商圈改造升级。对需要改造或有升级改造需求的产业园区，以及属于产业禁限目录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境要求、闲置低效的产业园区和老旧厂房，要开展评估， 建立台账，制定年度计划，到2025年有序推进700处老旧厂房更新改造、低效产业园区的腾笼换鸟。不管是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整改方案，还是城市更新行动计划，都在为我们的城市环境更加美好保驾护航。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再来关注煤改电方面，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市发改委批复2021年第一批煤改电工程资金申请报告，为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等煤改电工程安排补助资金。工程建设地点位于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下个庄镇南泰务村等7个村，涉及居民3668户。建设内容包括改造变压器48个，敷设中压电缆1.22公里，低压电缆12.31公里，新装电表1565个等等。项目2020年11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11月采暖季前全部完工，保障居民温暖过冬。截止到2020年底，北京市呢已有3386个村，约130万户实现了清洁取暖，占全市3921个村的86.3%。其中2111个村庄，约86万户通过煤改电用上了清洁能源。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号到7号举办。本届服贸会呢采取双会场设置，除国家会议中心外，石景山首钢园将举办8大专题展与相关的高峰论坛和配套活动。在服贸会开幕前，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曾探营首钢会场，我们来听听他当时的录音报道。 首钢园服贸会场馆群位于首钢厂东门广场东侧，紧邻新首钢大桥，占地约49公顷，展馆面积9.4万平方米。走进这座百年老厂，工业遗存风貌与全球顶尖的现代化展会在这里激烈碰撞。 现在出发，开始我们服贸会首钢园会展区的巡游。 坐在展区内的电瓶车上，记者看到目前场馆群建设已经全都完成，正在进行最后的搭建布展工作。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余华介绍说， 我们一共有15个展馆，1号馆、2号馆、3号馆是我们的文旅板块，也是我们整个展区里最大的一个板块。然后我们的4号展馆呢是教育板块，那5号馆呢是健康卫生服务的展馆。今年呢，卫生健康服务呢也在全球的大疫情情况下呢是一个特别突出的展馆，首次在服贸会里边设了健康卫生板块的这个展馆。6号展馆呢是我们的体育服务展馆，首次呢把2022年的冬奥会、冬残奥会也纳入了我们体育板块。 此外，专题展还包括金融服务、供应链与商务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展馆在布局上形成一轴四廊多点的格局，以中轴遗址公园为核心，场馆主要展区环绕式布局，其中两个巨型膜结构半开放展馆格外引人注目。玉华说， 焦炉的西侧就是我们的两个膜结构的展厅，这个膜结构的展厅呢也是首次在服贸会用了半开放的膜结构展厅。然后呢，每一个展馆呢是4500平方米，两个展馆是9000平方米，非常有机的把我们的绿轴景观、冬奥花园还有展会，包括展会以后的后运营阶段结合起来，将来我们这个膜结构展馆在服贸会以后呢就会永久保留在我们的首钢园，同时作为我们将来的集会、新闻发布、展会、市集、体育活动等等一个多功能的活动空间。 在服贸会举办期间，首钢园内也将提供优质的餐饮、交通等配套服务。首建投运营服务部部长刘铎介绍说， 整个我们现在有52个餐饮点位，目前为止展馆区域内里面有24个餐饮点位，包括工作人员起餐的点位，然后以及还有社会餐饮。那么园区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不太采用汽油车的，展馆区域内是电瓶车，电瓶车接驳是在主路上面4辆电瓶车不间断的流动， 给公众乘坐，然后每个电瓶车上面我会配一个讲解员，不光是讲这个展位的问题，还会讲这个园区里面工业遗存、首钢历史这些内容。 作为举办地的石景山区也将为服贸会营造良好的观展氛围。石景山区商务局局长吕松涛介绍，服贸会期间将以漫游石景山为主题，专门上新百变金刚、博物惊喜、潮玩打卡、石景红旅四条旅游线路， 方便呢广大的游客在参观服贸会之余呢，能够深入的了解首钢这座百年老厂的华丽巨变和西山永定河的文化魅力，感受呢服贸会为石景山城市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总之吧，我们将会以服务保障冬奥会的标准，全力做好服贸会的筹办工作。 再来关注市场农产品供应情况，本周市场上冬枣的批发价是每斤6.4-9.5，比上周同期下降11.66%，而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2.3%。冬枣销售即将进入高峰期。六月下旬冬枣开始上市，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冬枣主要来自陕西大荔，而陕西大荔是全国冬枣的最佳优生区。大荔冬枣以成熟枣品质好而闻名全国，被誉为全国冬枣第一线。现在上市的冬枣也叫做早秋冬枣。早秋冬枣呢是依靠大棚技术提前上市的产物，因为成本高，早期早秋冬枣的价格也相对比较高。而随着产量的加大和山西、山东、河北冬枣的上市，价格也开始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这几年早秋冬枣上市时间可以说是越来越早，那么消费者能提前吃到冬枣，但基本尝个鲜的购买量普遍都不是很大。再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9月1号开始，本市等28个城市的驾驶员可以申领机动车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遇到执法查验、办理交管业务、保险理赔时都可以使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9月1号起，本市将全面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驾驶人可以登录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全国范围内有效。市民赵女士说， 开通了电子驾驶证，平时可以少带一个纸质版的，出门只带一个手机，可以用这个 APP 直接出示电子驾驶证，而且它是实时显示的，也是非常安全的，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前提是纸质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并处在正常状态。当驾驶人遇到执法查验、办理交管业务和保险理赔等应用场景时，都可使用电子驾照。北京市交管局为民服务中心民警李健说， 驾驶证正常状态呢，也就是说您未记满12分，没有注销或是未被暂扣，或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几大块应用，一个是运输行业管理这一块，另外一个呢办理保险业务，第三大块呢是汽车租赁这一块，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希望他们认可，然后驾驶人呢就可以不再出示纸质驾驶证，通过核验电子就可以。 办理交管业务时，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业务，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但有需要扣留驾驶证情形的，仍需出示纸质驾驶证。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科长冯旭介绍， 现在要求的是比如说驾驶证在办理注销啊、撤销呀，还有一些需要提供纸质驾驶证来进行签注的业务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携带纸质驾驶证的，所以电子驾驶证不能够完全替代。比如我的电子驾驶证转籍从外地转到北京来的这个业务还是要提交纸质驾驶证的。 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宣布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去哪儿的数据显示，环球度假区公布正式开园日期半小时内，平台上中秋期间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超过上周同期11倍。中秋北京会成为最火的目的地。从目前的机票搜索数据看，广州、成都、西安、昆明、重庆、杭州是中秋前后前往北京的主要出发地。热度徒升最明显的是乐园附近的酒店。去哪儿平台上显示，周边酒店的搜索热度与上周同时间相比增长超过10倍。 业内认为，随着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放，国内主题公园也会进入全新阶段，将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的消费升级。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发现，在2020年后，主题公园附近酒店入住的平均时间不断增加，超30%的人选择多住一晚。9月20号，北京环球影城将正式开园。那么，记者从蚂蚁集团了解到，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支付宝小程序已经启动运营，游客可以打开支付宝搜“北京环球度假区”，进支付宝环球影城小程序。关注收藏后，就可以便捷地在支付宝首页找到。记者登录支付宝北京环球度假区小程序，看到小程序包括主要娱乐项目介绍、地图、游客服务、预约等功能。其中游客服务可提供交通、急救处、问询处、婴儿车、轮椅租赁、失物招领等信息和服务。持有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的游客可以在小程序上预约入园，针对七大主题景区提供游玩攻略，包括主要的娱乐项目、餐厅等等。另外，小程序还可以一并显示相关项目的等待时间。除此之外，在环球影城园区各个零售商店铺收银台，支付宝用户可以使用线下支付设备完成快速支付，加快游客支付速度，减少排队时间，也提升购物支付体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赤眼蜂是一种天然的寄生蜂，对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有很好的效果，同时也是绿色环保的生物防治方法。而以赤眼蜂为代表的寄生蜂类还有很多，它们在北京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和您说说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有益小昆虫在农业统防统治工作中发挥的大作用。 巧克力球吗？这不是巧克力球，这是一种那个赤眼蜂呢，它这东西是漂浮的。 像巧克力球一样的装置里装的是稻鸣赤眼蜂的卵。赤眼蜂顾名思义是红眼睛的蜂，属于膜翅目赤眼蜂科的一种寄生性昆虫。它的成虫体长0.5到1毫米，靠触角上的嗅觉器官寻找寄主，用腹部末端的产卵器向寄主体内探钻，把卵产在其中。赤眼蜂是一类很有利用价值的昆虫，也是绿色生物防治领域常用到的生防昆虫，多运用于玉米、水稻等作物的病虫害防治。市植保站生物防治科高级农艺师侯征荣介绍， 我们就是最早开展的就是寄生蜂类的赤眼蜂防治玉米苗，国家非常重视这个生物防治，赤眼蜂算是以最早一代的经典的这个生物防治作用物。 而赤眼蜂之所以能成为在北京农业生产领域使用较早、使用范围较广的一类生物天敌昆虫，主要还是攻破了人工繁育技术。市植保站生物防治科高级农艺师侯征荣， 因为我们攻破了它的那个主要就是人工繁殖的那个技术嘛，才能把这个天敌昆虫能够就是说大量的去推广。像我们北京这几十年来吧，就是玉米田里头都没有用过那个就是说化学农药去防治这个玉米苗了，它每年都是要放这个赤眼蜂的。咱们密云县有一家生防工厂嘛，因为他们主要就是我们的寄生蜂的一个生产基地，这几年也是围绕咱们这个设施蔬菜及时的更新，然后不断的研发这个新型的一些寄生蜂类的一个天敌产品，包括他们这几年一直还在不断的研发那个就像裂芽小蜂，最近还有他们那个芽碱蜂，防治这个蔬菜上面的蚜虫的。 目前正值北京水稻的生长期，而每年水稻常见病也比较多。从事农业生产的大稻农业经理田勤伟介绍， 插秧之后是在6月左右，主要是稻水象甲，然后是7、8月份是有那稻瘟病啊，对，主要是以这俩为主，还有是那个二号敏。 为了保障高品质水稻生产效果和产量，每年都要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北京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刚平说， 比如说在前期还没有出现害虫的时候，我用的是氨基寡糖素。氨基寡糖素呢是一个提高水稻体质，让这个水稻的这个抗体增强，给予病虫害能力的一个产品。 那么到后期雨水多的时候，它就容易生这个蚊枯病、盗瘟病，那我就是氨基寡糖素加这个井冈霉素。井冈霉素呢，主要是针对精细稻上面的盗瘟病啊、蚊枯病啊，是一种治病的一个生物制剂，因为它是从一种微生物菌里边发酵出来的一个菌素类的。七八月份开始呢，这个虫子也开始上来了，那么我在这个时候打药的时候用氨基寡糖素加井冈霉素再加道明赤眼蜂。这个蜂呢最喜欢的就是水稻上面的害虫，叫二化蝇，还有像稻纵卷叶蝇，还有三化蝇，它会把它的卵缠在这个二化蝇呀、稻纵卷叶蝇啊这些害虫的卵，是这个害虫就没有了。不同的时间段，它的组合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张什么卡？ 这是一个卵卡。 卵卡 里面有3000个卵，黑色的就是没有孵化的，然后这白色的是已经孵化，它就是慢慢孵化出来的。 这个小卡片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黑色的，是它的卵，白色的是已经孵化成虫的。 对对。 记者在水稻病虫害防治现场了解到，每3000个稻明赤眼蜂的卵被放在一个像麦丽素巧克力球大小的装置内，依靠农用无人机精准投放到稻田中。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小球装置？后续小球和赤眼蜂又是如何工作的？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李刚平说， 这个小球呢是上下盖扣在一起的，它里面的设计呢，我们是这样设计，下盖呢比较重，上盖呢比较轻，这样的话把它投到水里之后呢，它就会自然平衡，下部朝下，上部朝上。然后呢，上部我们有很多小孔，这个孔呢就是将来这个稻明赤眼蜂就从这个孔里孵化出来之后呢，就从那儿就钻出来了。我们现在用无人机投放呢，基本上一亩地呢大概在7个小球左右。这个小球呢到这个稻田之后呢，它的使命就是，第一，它是把这个稻明赤眼蜂作为一个它的相当于它方舱一样，让它在里面去安全的孵化。等孵化出来之后呢，这个小球就在一个月左右就自然分解了，就没有了。它是一个可降解的一个塑料小球，一般我们这个投下去之后呢，最多3天之后这个蜂就孵化出来了，然后呢就在田地里边到处去找它的食物，它的食物就是害虫的卵。 北京聚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技术的公司。什么是农业生产中的统防统治呢？聚合农业李刚平， 对这个大宗的这个作物进行统一的预防、统一的治疗、统一的施药、统一的这个技术方案，这个是四统一，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结合它去年的一个发病，包括病虫害的一个发生情况，我们做的一个技术方案，到了这个技术员手里呢，最简单一个叫打药日历。当然这个药是带双引号的，不一定是化学农药，有可能是我们的叶面肥，也有可能是生长调节剂，这些就是增强它体质的，也有可能是一些生物农药，也有可能是一些天敌昆虫，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结合在我们这个方案里边，统一的投放、统一的施用，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技术指导。 2015年，国家下发了《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要求到2020年初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病虫害可持续治理技术体系，从绿色防控、统防统治和科学用药三方面做了具体要求。其中明确提到需要保护和利用天敌，实施生物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措施，科学使用农药，遏制病虫加重发生的态势，实现可持续治理。而近些年绿色防控技术被推广应用，不仅仅有政策方面的要求，同时推广者和种植户也看到了实际的好处。从事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的嘉禾元硕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钟玉琪介绍，采用雄蜂授粉技术的西红柿和激素点花生产的西红柿一对比，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传统的化学激素点花长出来的西红柿，它是属于细胞膨胀起来的，平时雄蜂授粉的那个是有性繁殖出来的，在它的里头呢，它有籽儿、有水儿、有肉，你吃这种口感呢是软软的，就是酸中带甜，有很多的回味。 像赤眼蜂、雄蜂一样有效防治病虫害和绿色生产的天敌昆虫还有很多。在北京市植保站的实验室，记者看到展示架内各种天敌昆虫，市植保站生物防治科高级农艺师侯征荣介绍， 种类蛮多的，而且包括同一种产品吧，我们有不同的产品形式，不同的包装。 对，然后我们有瓶儿装的，有这种盒的，是吧？然后大小也不太一样。 对，它这其实是一种捕食螨，螨呢就是特别小，针尖儿大不了多少。它这种是装在袋子里头的话，你就是在田间用的时候，因为它里头有一种介质，就是那种粉末装的，然后你回头可以把它撒 打在那个作物上，寄生蜂一类，这还有裂芽小蜂， 这 个是林业上用的，这个叫周氏疟小蜂，就防治这个林翅目害虫，以美国白蛾为主的。你咱们的眼睛虽然你不能直观的看得非常清楚，但实际上它已经在起作用了，所以你看不见的地方，其实天敌昆虫已经有益的这种生物已经在帮你防治害虫了。 据了解，截至13/5末，北京已经实现工厂化天敌繁育品种达到22种，包括瓢虫类3种、捕食螨类6种、捕食蛏类3种、寄生蜂类6种、甲虫类2种和授粉昆虫2种。市植保站生物防治科高级农艺师侯峥嵘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丰富和研发更多新产品，尤其是经济成本不高又好用的寄生蜂类天敌昆虫。 针对我们现在目前生产上急需要解决的病虫害的问题，着力去研发一些生物防治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技术和策略。一方面呢，就是说新型的生物天敌，包括就是说后续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寄生蜂类加大这个研发力度。因为实践证明，就是说寄生蜂类一旦就是说你去突破了它的这个工厂化的一个大量繁殖技术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省工，而且它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种天敌的种类。后续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包括防治粉虱的呀，防控这种蚜虫的呀，这些寄生类的天敌，我们还要加大力度。 而谈到农业生产统防统治的意义，多年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李刚平这样说。 其实统防统治呢，我们在国内啊已经推了几十年了，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农业经济有很大一个关系。比如我们以前呢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今天你们家打药了，他家没打药，你家打药就肯定效果不好。为什么？过两天他家的虫子就跑过来了，他家的病菌就过来了。所以呢，就是基于这种情况，就是说今天他家打药，明天他家打药，后天他家打药，这个打药的时间不一样，然后呢就造成这个病虫害防治效果就很差，因为它有一个交互感染。那么为什么要做统防统治呢？比如说我们这一块地800亩，我这两天统一进行防治，那么对病虫害的这个防效呢就非常好，因为我是统一打药的，统一释放这个试验蜂的，那么对虫子对病害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控制。本身统防统治就是减少农药施用量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最近杭州电动车起火的新闻引发网友广泛关注，新闻中的烧伤男子要喝水，而围观群众说这个时候喝水会危害生命。烧伤后真的不能喝水吗？烧伤烫伤后可以在创面涂抹牙膏吗？这些烧伤急救误区您都了解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烧伤科医生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的生态小贴士，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烧伤后真的不能喝水吗？这需要区分情况来处理。小面积的烧伤，由于烧伤后体液丢失有限，一般饮用白开水不会对患者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大面积烧伤患者在受伤以后，血管内的有效循环血量急速的丢失在组织间隙中，会引发低血容量性休克。这时候建议患者饮用少量的白开水，如果大量饮水就会导致体内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并且造成严重的并发症。烧伤后不能用冷水冲洗创面吗？实际上在绝大多数由热力引起的烧烫伤创面中，建议伤者在伤后立即用冷水冲洗创面，时间可以从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既可以减轻疼痛，还能降低组织液的渗出，减少水泡形成。另外，很多患者喜欢在受伤部位涂抹一些偏方药，比如牙膏、酱油、草木灰、紫药水、红药水等，这不仅不能治疗创面，还容易导致感染，并且使受伤部位被遮盖，从而影响医生对伤情的判断。红药水含有汞，用在烧伤创面上容易引起过敏，如果大面积使用的话，还有可能造成汞中毒。化学性烧伤可以用酸碱中和的急救方法吗？这个方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不可取，因为不仅耽误时间，还会因为选取试剂浓度不当，或者因为中和反应产热而加重损害。有条件者应该带上化学物质就医，以便医生选用相应的解毒剂或者对抗剂。烧伤后不能吃鱼、鸡蛋等发物吗？发物实际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只能诱发疾病或者使病情加重的食物，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鱼虾肉类含有高蛋白，韭菜、香菜含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烧伤创面的愈合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